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东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今天全运会看点，北京健儿多路出击，剑指金牌。31个省区市昨天新增本土确诊30例，黑龙江、福建各15例。备受期待的龙潭中湖公园今天开园。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14运将进行17个项目的争夺，其中在游泳、体操、举重、田径等项目当中，北京多位有夺金实力的选手将出战。游泳赛场此前已经夺得女子100米蛙泳冠军的北京队选手于静瑶将出战女子200米蛙泳比赛。今天将进行体操个人全能决赛，获得体操女子团体铜牌的北京队将有多位选手出战。今天还是本届全运会举重项目的收官日，将进行男子109公斤及以上的比赛。田径赛场，雅加达亚运会跳高项目冠军北京队名将王宇将向金牌发起冲击。乒乓球赛场，晋级八强的马龙王楚钦将在男双四强战中迎战河北组合梁靖昆、周凯。射箭赛场，今天将进行女子团体、男子团体、混合团体反曲弓比赛。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本土病例30例，包括黑龙江15例，均在哈尔滨市，福建15例，其中厦门11例，莆田市4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历经500天的设计施工，备受期待的龙潭中湖公园今天开园，承载着北京80后、90后童年记忆的北京游乐园摩天轮又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霍月。霍月你好。 主持人你好。 这个龙潭中湖公园、都有些什么样的特色呢？ 好的。那虽然今天的雨不小啊，但是新龙潭潮运动健步走活动今天是在9点半如期在龙潭中湖公园举办了。那么公园的规划建设者还有周边居民的代表以及运动爱好者等200多人是共同参与了。那么大家是打着5颜6色的雨伞，在2.6公里的环湖步道上前行，形成了一道美丽的彩虹。那么这个龙潭中湖公园的前身啊是北京游乐园，2018年呢经过2轮的民意征集，最终确定了现在的规划方案。那么通过改造，园区绿地面积从原来的17.23万平方米增加到了约20万平方米，那么建筑规模也是从原来的2万多平方米呢下降到1.19万平方米。那么改建过程中呢还保留和利用了现有大树5000多株，那么保留现状景观和设施是20多处，那通过多种建设手段是实现了现有资源的再利用，特别是保留了原有的标志性建筑摩天轮。那我现在看到摩天轮上五彩的轿厢在这样一个阴雨连绵的天里依旧格外的醒目，那他们是安安稳稳的挂在云端呢，不再进行运营了。另外呢，园区还设置有这个乒乓球、篮球、网球等标准运动场地，那结合智慧健身设施、活力市集、主题跑团等运动体验活动呢，可以让更多的市民朋友感受运动的快乐。那目前公园有北门、东南门、西南门、东门4个大门面向市民免费开放，那么开放时间是早晨8点到晚6点，再过一段时间呢，开放时间还会有所延长。那未来呢，龙潭中湖公园将面向市民组织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运动体验、自然科普和休闲娱乐活动，来丰富市民的业余生活。主持人。 好的，感谢霍月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记者昨天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到，8月19号经开区制定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年人才培养资助实施细则，这是为青年人才制定的专项扶持办法，项目申报时间为9月27号到10月15号。农历秋收秋分时节，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的北京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昨天在平谷区金海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